橙色和红色预警也是不能燃放，其他具体的您多看看北京市烟花爆竹燃放规定吧。 依法依规放鞭炮，平平安安过春节。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片，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林琳，林琳你好。 大家好，我是林琳。 嗯， 那非常高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家乡的特产巴特羊蝎子。 嗯，我知道林琳呢，你是内蒙人是吧？ 没错。 那内蒙人呢是喜欢吃肉的，尤其是羊肉，特别喜欢吃。 没错。 嗯，那像这么冷的天呢，大家可能会异口同声的哈，要说爱吃什么，可能是火锅。 对，因为当时我们经常出去看啊，大家见在门店门外有很多排队的。其实最多的是什么？是什么店呢？是火锅店。 哎，其实要说一般的火锅呢，可能有点太平常了。 对。 但是呢，说到羊蝎子火锅啊，哎呀，一说人们的嘴里可能就流口水了。 对，是这样的。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羊蝎子呢？其实呢，它羊蝎子它是因为整体的通体是这种骨肉相连， 嗯、 一根骨髓呢贯彻头尾，每个部位都是一种活动的状态，所以呢，它俗称为活肉、 嗯。 那么吃起来呢，口感是非常好的。 是的，吃羊蝎子。好像比吃这个羊肉呢更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哈。 是的， 可能有些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往往带点骨头的这样的吃的这个肉啊就更加的香一些。 对，是这样、 嗯、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家乡特产巴特羊蝎子。 嗯， 那巴特羊蝎子它的第一家店从我们内蒙开始已经有20年的制作羊蝎子的历史了、 嗯、 所以它全国呢也有很多门店分布，可谓是口碑口口相传。 嗯， 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巴特的羊蝎子呢？ 嗯， 其实它的选材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它是精选于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羔羊的羊脊骨。那对于不太了解我们内蒙听众的朋友们来说，其实大家不知道锡林郭勒草原呢，它是被纳入国际生物圈的草原自然保护成员，在这里生长的羔羊它每天是自然放养的，所以它吃的这种山韭菜啊、沙棘啊这样的一些可入中草药的野生牧草，那喝的呢也是天然的矿泉水、 嗯、 所以呢它是自然生长，无公害无污染，非常的安全。 所以呢吃这个羊蝎子火锅啊，真是它的肉呢非常的香嫩，而且是不腻的，它的骨头呢又多髓，而且呢不滑，它的浓汤啊香而不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诱人哈。 对， 其实现在呢要到一些饭馆里吃羊蝎子呢，一个是这个人特别多哈，你还得等着， 没错。 另外呢它那个羊蝎子啊，有些你真的不知道是从哪儿进的货， 对， 有时候安全不安全呢大家心里可能都没底了。 没错，味道也保证不了。那巴特羊蝎子呢，它是真正于选自于我们内蒙的这个锡林郭勒草原的这种羔羊，而且呢它是有自己独特的一方面，它是配以20种天然的中草药香料，经过浸泡挑选分割卤煮味焖杀菌等10几道工序才可以制作完成的、 嗯、 所以呢每批次我们出产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非常严格的品控，那么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另一方面它的美味性是大家是可以品尝出来的，所以像刚才像老师说的一样，它吃起来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浓香而不膻， 吃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同时呢又非常的安全。 对， 另外呢说到这个羊蝎子啊，应该说呢他已经给您都做好了，回家以后呢打开这个盒以后，把这羊蝎子啊它里边有一个锡纸，再撕开以后倒到这个火锅里边呢，它连蝎子还有呢它这个汤汁啊，往里再稍微倒一点热水，完了起火了，非常的简单。 对，看来我们的老师已经尝 尝到了我们的美味了。其实就是这样，我们的羊蝎子呢，它的那个方法非常方便，是开袋加热即食，那么配上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些蔬菜，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对，而且有些是清汤的，有些呢是麻辣的。 对，我刚想跟老师说到这一点。那么可能市场上普遍的羊蝎子呢都是以麻辣口味为主，但是呢对于巴特羊蝎子它是有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也就是说一盒两吃。怎么个两吃法呢？那首先呢，如果我们家里人不喜欢吃辣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用放它的独立的秘制辣包， 是 不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那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们大家喜欢吃口感比较麻辣的口味呢，我可以把这个调料包加进去，那这个汤料呢就会立马变成麻辣的。所以说家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群呢，都可以满足他的口感需求。 不管你什么样的口味需求都是可以满足的。 是这样。 而且那天我吃的时候呢，前边的是涮的这个羊蝎子哈。当然我正好家里有一个就是中间隔着的这样的火锅哈，一边的是清汤的，一边的是麻辣的。 非常方便。 而且呢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还准备了一些菜。比如说咱们可以涮一涮咱们的豆皮啊，涮一涮青菜啊，涮一涮这个什么宽粉啊等等的，随意啊，吃的真的是丰富无比啊。特别的美味。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口感怎么样？ 非常好。 因为是它的配料呢，这个汤料是个独特的秘制配方。那么它配了20多种的这种名贵的中草药在里面，所以你吃出来的味道和别的羊蝎子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实际上吃羊蝎子不仅是美味啊，同时呢它也是对身体呢是非常好的。有这样的说法哈，说这个吃大鱼大肉啊，当然对于身体也有一定的好的作用。但是它真的不如羊肉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对，其实我们俗话都说吃猪呢不如吃牛，吃牛呢不如吃羊，羊蝎子呢又是羊中的精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如果大家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尝到一个美美的羊蝎子火锅，其实是非常美味的一件事情了。 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组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哈。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就是巴特羊蝎子家庭组合。 是的， 那今天我们这个主品呢就是巴特羊蝎子，一共是4大盒，这一盒要3斤是吧？ 对，我们的一盒是足足的3斤。所以说呢4大盒就已经是12斤的羊蝎子了。那么平时我们在市场上去买的话，先不论它的口感，其实大家都知道羊蝎子也不是很便宜的了。平时我们在市场上可能吃一盒羊蝎子，或者你就大概要在90多、100多这样的价格了。那平时像一些火锅店，大家也知道一个小锅可能就是90多、100多，那么如果再配上一些蔬菜的情况下，可能就要400-500块钱了。 是的， 那这个价格就是非常昂贵的。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如果我可以在这个冬天足不出户吃上一个非常实惠又可口的羊蝎子，一定是非常美味的， 还特别安全。 没错。 另外呢，我们为大家呢还想得非常周到，还赠给大家呢就是辣味调料包4大袋。 对，是这样。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比如说我不愿意吃辣的，你就可以不用放这个调味包。 没错。 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愿意吃红汤的这种所谓的羊蝎子，哎，这个调味包你就用上了。另外刚才我也提到了，今天这个巴特羊蝎子呢它已经是做熟的。 对，是这样。 然后呢开袋即食， 是这样。那么开袋加热就可以了，那么再放上自己喜欢一些蔬菜涮一涮，味道就更加了。 是的，那如果市场上的话，这个组合就是巴特羊蝎子4大盒，一共是12斤，再加上调味料4包，这个市场价应该是多少钱？ 我们市场上的售价是98元一盒，平时是没有任何的折扣的。平时我们在我们的专卖店或者是我的巴特火锅店，如果你吃到这种小锅的料，也顶多是我一盒的一个足量。 那也就是说市场上呢要400多块钱了。 没错 啊，但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记住只要268，只要268您就可以把12斤的羊蝎子拿回家，而且呢还有调味料4大袋，这是麻辣的啊。 没错， 关键这个羊蝎子已经都给您调好味了，您回去以后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而且呢其实我们吃羊蝎子最关键的除了吃它的肉以外，还有它的骨髓是非常的棒 的。那骨髓也是羊蝎子当中的精华，我们的羊蝎子呢就是QQ 弹的一些骨髓出来，你会尝到非常美味的感觉。 是的，好的，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今天呢我们为您奉献上的是巴特羊蝎子4大盒，每盒呢是 1.5 千克，也就是3斤，那么4盒的话呢就是12斤啊。 没错， 那么市场价呢一盒就要98元。 是的， 那么如果是4盒的话呢就是将近400块钱。 块钱了， 四百多块钱。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再赠送大家辣味的调料包四大袋，一共268， 没错， 268，您就可以把它全部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其实像这样的好的一些食品的话呢，大家真的可以多订一些，因为到了年底年初的时候，朋友聚会啊，家人聚会啊，请客送礼啊等等，非常的多哈。你像那天我到朋友家呢，就是拿了两盒这样的羊蝎子，我说今天谁也别做饭啊，然后呢啪打开以后搁在火锅里面， 非常方便， 然后再搁点蔬菜，哎呦太方便了，大家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吃了一顿饭。 是这样，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工作都比较忙碌，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的话，很难有这样的时间去在家里做一顿美美的羊蝎子。那今天的巴特羊蝎子可以解决你的这种问题， 是的， 你可以带回家尝尝一顿美美的羊蝎子的味道。 嗯，那说到羊蝎子，大家都特别爱吃哈，但是要吃，咱们就吃好的、安全的、 正宗的。 哎，那说到这个巴特羊蝎子啊，它可真的是有说头。 没错，因为巴特羊蝎子呢，是它的精选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羊脊骨。 嗯， 那我们所有的每一盒羊蝎子都是产地是这样的。那同时呢，我们要配以20多种的这天然中草药来喂制，然后经过挑选、分割、卤煮、焖炖、杀菌等10几道工序才可以制作完成。那当大家尝到这样的制作出来的羊蝎子，就会感觉它的肉质非常的香嫩， 嗯， 而且它的骨髓是非常非常的 QQ 弹的， 嗯，而且它那个汤呢非常的香浓，没有一点膻味啊。 对， 那俗话说呢，吃猪不如吃牛，吃牛呢不如吃羊，羊蝎子又是羊中的精品哈，宜食羊蝎子以代猪牛哈， 没错， 这也是真的。大家爱吃，同时呢又这个对身体呢又非常好，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多吃点羊的东西特别好， 而且吃起来让我们女生感觉越来越暖暖的，男生呢就觉得壮壮的感觉。 嗯，尤其在羊蝎子，咱们涮的过程当中呢，再搁一点什么青菜呀、豆腐皮啊，再配一些什么菜呀、一些其他你喜欢吃的一些菜料啊，真的是非常美美的，而且非常丰富。 没错，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美美的吃上一顿，非常的可口。 嗯， 而且最主要是它方便实惠，不需要在这个寒冷的冬季还要跑到外面去排着队，这样去尝尝我们的火锅。 对， 其实是非常可口的了。 嗯，而且有人说了，那我不到这个饭馆去吃羊蝎子，我到这个商场上买这羊蝎子回来做。说句真心话，这个羊蝎子如果做不好的话呢，它又膻，而且味道呢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吃。 是这样。 但是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个巴特羊蝎子啊，可以说是开袋加热即食啊，炖煮的是这个香辛料包，也为您的一次性的配备齐全了，所以特别方便。 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在家就可以吃上这样的一顿羊蝎子的话，是非常的可口的。 嗯， 那巴特羊蝎子，我们从第一家店开设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制作历史了，所以在我们内蒙的赤峰呢，大家都是非常的有名气。 嗯， 所以我们经常在选择羊蝎子吃法的时候，都会愿意去尝一尝巴特的羊蝎子。 嗯，确实啊，寒冷的冬天，咱们足不出户啊，就可以在家吃一顿热乎乎、暖融融的羊蝎子火锅了哈。 对，而且这次我们的羊蝎子保证大家是来自我们内蒙的产地， 嗯， 保证正宗，保证口感，保证它味道更加鲜美。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巴特羊蝎子组合，而且这个羊蝎子啊，开袋加热即食，非常的方便哈。它基本上都是熟的，它经过浸泡啊、挑选啊、分割啊、卤煮啊，还有味焖啊、杀菌等几十道的工序的制作完成的，真的是非常香。它的肉质呢香嫩而不腻，它的骨髓啊非常的滑，而且它的汤呢非常的浓香，一点膻味都没有。 是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是我们非常可口的一个冬季的温补食材。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巴特羊蝎子组合，那么主品呢是巴特羊蝎子四大盒，每盒呢是1.5千克，也就是3斤。 对， 那四盒 的 话呢，12斤了， 12斤了 ，而且呢还给大家配的是辣味调料包四大袋，根据自己的口味啊，您来自己的做主， 一盒多吃。 嗯，好，市场价呢要400块钱左右，因为它一盒就98嘛，如果四盒的话呢，将近400块钱了。 是这样。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268，您就可以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也比了一下量哈，这个一盒呢有3斤的量。 有时候一家三口的话呢，一盒就差不多够了。 是这样的，如果配上你自己喜欢的蔬菜的话，一盒大家就可以吃一顿了。 那平均下来呢，也就几十块钱， 60-70块钱左右 就可以吃羊蝎子了。那如果你到外边的话呢，你还不知道它那是什么样的羊蝎子，是否安全，你也不太知道。另外呢，这个价钱呢也相对比较贵，而且你到餐馆吃的话呢，人还特别的多，你还得等着， 还需要排队，而且口感也不一定有这么美味。 是的，而且你说你在市场买那种生的羊蝎子，自己回来做的话呢，也不见得做出这么美味的效果。 最主要的口感可能确实差了很多， 而且也不见得便宜。 没错， 所以呢，今天为您来介绍的这个羊蝎子是来自于巴特的羊蝎子哈，一共是四大盒，一盒呢3斤，那么四大盒就是12斤，那么市场价要4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68，而且要赠给大家辣味的调料包4袋啊。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片，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 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佳，坐在我对面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夏。老夏你好啊。 你好李佳老师，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东北人啊，带什么好吃的？ 特产呗。都说这个东北啊，这个是个非常物产丰饶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东北人，也是不断的把家乡的好东西带给大家， 老骄傲了。 对对对，这个时候天冷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呢，您呢不一定适合去。你也不一定有机会从那边多烧点好东西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东北的特产山珍。说这个山珍海味啊，山珍尤其难得。山上的宝贝很多。我今天带来的是菌类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产品。 菌类的我们大家最熟的那就是黑木耳啊。 黑木耳。那么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木耳。 对对对对对。天南地北，中国华夏大地哪儿都能产木耳。但是我们大家真听说过，说东北木耳好，特别是东北黑龙江的老林子里那个木耳好吃，那跟这个普通的木耳不是一个价儿啊。 对。 这个好在哪儿啊，我先问问。 你看这个全国的，咱就不说木耳，说粮食吧。你看这个大米，你叫江南那边的话，鱼米之乡。一年3季4季的产稻，对不对？那么说实话，我们东北人到那儿吃米饭的有点遭罪啊，当地的朋友吃起来还是蛮有味道的，但是我们吃起来不行，因为东北的大米呢，就是每一粒的吃起来就是比较有油性。因为什么呢？一个是东北黑土地，另外呢就是一年我们就产一季 啊， 你懂我意思吧？这一季当中的一年的营养被它一季稻所吸收。那么木耳也是一样，我们东北的这个黑木耳啊，我们称之为秋耳，因为一年只在秋天采一季嘛。它一年就在短短的20天当中能够采摘， 每年9月份， 9月份 在老林子里边， 对， 你可以就采这么20天，对吧？ 而且今天我给你带来这个秋木耳啊，跟一般的秋木耳还不一样。如果说木耳有等级的话，那么可能是这个东北的木耳更好一些，这个秋木耳更好一些，但是今天我给你带来可以说是塔尖级别的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中俄边境线的森林给你采的， 够靠北的呀。 对，因为你知道中俄边境线因为特殊的原因的话，是不允许你有商业建筑的，不允许有工业设施，所以它几乎就是非常原生态原始的状态。就在那儿，每天早上在这个九月份的这样一个特殊采摘期，20天左右，早上薄雾刚散，露水未干，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到林子里去给你采摘这样的优质的秋木耳。这种秋木耳采摘下来，如果您有常识的知道，鲜木耳是不能吃的，有毒。 对， 所以说我们经过人工的晾晒，注意了，不是机器烘干，是真的纯人工的晾晒，把它干得透透的，而且我们还有人工的拣选，把朵形不好的、有破碎的啊，这样的一个不规则的我们都给你去掉，留下来的都是朵形完整而且真正的品质能够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程度的。注意了，我提到了一个词儿，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有机。 对，有机。 我们知道这个食品之类啊，什么一档，你看最早有什么叫绿色，无公害， 对， 然后呢完了再才升到有机，什么东西叫有机这个级别，这可是有官方认证的。 您看看，如果是绿色和无公害的，咱们都知道就是限制你使用 对 农药和激素化肥，但是如果达到有机级别的话，是严令 不允许 使用的 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激素。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话，它而且它不生长在土壤里，它是在椴木的木干上生长， 就培养灵芝那种木头， 对对对，非常难得稀缺。所以说真正的懂行的买木耳高品质的，哪怕你贵点，哪怕你费点劲，我都要去原始森林这地儿，我去收点好木耳。 我跟大家说啊，这真尝过啊，我跟大家要跟大家讲之前，我一定吃过这个木耳啊。首先不是咱们市场买那种，您说那大朵大朵那黑木耳， 一坨一坨的， 那 个 不叫做木耳，那个、叫做地耳， 你看看 对吧？那叫做地耳，您吃这么多时间，可能未必能吃明白了。真正的黑木耳是小朵小朵， 哎，对了， 一片是一片一片的，就是成为这么一朵、哎、啊。这个东西，这个才叫做。木耳是木头上长的， 你看 地下那台地长的， 你看古人把它命名的时候管它叫耳， 哎， 它一定是发泡完了之后像耳朵一样， 就是那么一个造型，或者说一堆耳朵长在一块啊， 对对对， 还有一个呢，它那个口感啊，久泡不烂。 对 你泡，你跟发水泡，你凉水什么泡？泡48小时，两天两宿泡完了， 没问题， 依然还是那个口感， 爽弹， 肉头的， 对， 有弹性的， 对， 它不会泡的糟烂。 对， 然后你说你快速发泡的时候放点温水，然后它马上出来的口感呢是脆生生的，也可以吃，而且它两层木耳撕开之后，里边还有很多的那种粘液的东西。 我跟李佳老师，我们俩泡完之后的话，真是当场撕啊！ 对， 这个木耳你能撕出双层来，中间那层是黏黏的一层，那种粘液就是营养物质所在， 对， 很多的胶类物质啊，多糖类物质啊，对身体有益的物质、啊、都在其中。那么你平时买的市场那种一坨一坨的， 有吗？ 回家大根一去，一半重量没了，满水盆里都是杂质啊！说洗一洗能洗干净吗？吃到嘴里还牙碜吗？那么而且那种你根本就撕不出双层来， 对， 你到嘴里是软烂的口感，对不对？那么今天区别就很大。 真正的东北的黑木耳，真正的有机木耳，真正的椴木木耳，大家吃着。 对， 可是好东西它是不便宜的、 哦、 您去大超市，北京有的是。您说我买点正宗东北黑木耳，别说有机的，就是小朵的，那价格也基本上木耳都是这种袋装，一袋当中这个100克， 40-50块钱， 40-50块钱起步的， 起步的。对， 今儿让我们吃到有机东北黑木耳什么价儿？哎，我们得吃得起呀、啊。 咱这个木耳在商超卖的话，其实也是50块钱左右。 50块钱一包啊，一包里面是 100克。 100克 干的啊， 干的， 回家你自己发。100克的干品一包，我们今天带来一个199的组合， 199让大家尝鲜，100多块钱的不多，你说199算200块钱，哎，这个价谁都花得起。 你市面的 尝尝不一样的木耳， 你按50块钱一包算的话，你市面上你买不到4包，你买不到4包， 买不到4包， 买不到4包，对不对？咱今天我给你直接告诉你，带来7包， 将近市场的一倍。 对， 将近一倍， 对，7包、啊，而且还不算完，咱东北的特产不止木耳，对不对？ 对呀、 啊，你说 山珍吗？你说的是不、 山珍当中有一种蘑菇，您听过叫榛蘑？ 小鸡炖蘑菇， 小鸡炖蘑菇炖的一定是用榛蘑去炖。 嗯， 你其他任何的蘑菇也都能炖，但是不是榛蘑那么地道。 嗯， 说家里来高且了，什么叫高且？东北话啊，高且就是贵客， 来且就是客人， 对， 高且就是贵客。 哎，李佳老师到我这儿来了，他说我拿不拿他当高且，我就看我。是用什么东西给它炖的鸡？ 杀鸡，舍不舍得 杀一只小母鸡儿，然后呢，给它炖上榛蘑，这就是拿它当贵客了。 啊、 我扛上一盘腿儿，这就是家里的贵客了。 这也是2两100克一包的 榛蘑， 有机的， 送一包 有机 的，对对对， 有机的啊， 对，送一包。另外呢，我还再送一包原蘑， 压点压箱底儿的 原蘑， 嗯， 原蘑是市场上。不常见的， 很少见，北京市场我没见过。 对对对，不光北京市场，很多的地方都是买不到原蘑的，量非常少，它的采摘期更短。那么一般家里像我们东北的话，家里有老人啊，身体不好的，都会给家里备点原蘑。 哎， 另外原蘑炒肉片特别好吃。 对，直接原蘑炒肉片，爆炒，炒完肉片，或者我教您小方法，您直接拿它炒鸡蛋也可以。 哎，对对对， 哎、直接炒鸡蛋， 没问题， 那个脆生的口感也很好吃。 哎， 所以7袋。有机黑木耳， 对， 东北的， 对， 啊、老林子椴树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有机榛蘑和有机原蘑，一共加起来9袋， 对， 啊，一共加起来9包，每包都是100克的， 对， 然后这是199， 对， 对吧？ 199， 哎，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您说我要是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我要图个新鲜，我要尝尝的话，这个组合家里没问题，不到200块钱，您自己好好品尝一下，400-015-5151，可是老夏。 嗯，您说 我们有很多朋友其实很熟，对对，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啊，北广购物啊，包括你啊，都很信任的。我就是想家里多备点，多来多实惠。你有没有能给大家？我来2组，我来3组， 那你就买呗，你就买，你就多买几组。 钱在那儿呢，钱在那儿。 你啥意思？ 我2组我就将近400块钱了。 你啥意思吧？ 我如果要多买，你能不能给大家更实惠一点？ 更实惠。 实际 比如这么来说，我就加100块钱。199，我就加100块钱， 那就299呗。 299，就不到300块钱，大家也不算个钱。你能给我们地主能到什么程度吧？ 我这跟你说实话吧，就是他 捞干的。 如果说能做到不亏钱， 对 啊，我做到不亏钱， 我不让你赔钱的，你别赚钱。 299，我给你把木耳加到12包吧。 199是7包，加12包，你等于加了6包。 对，就蘑菇就别动了。 市场价是50块钱，五六将近300块钱加。 对，蘑菇不动，我给你留着一包真蘑，一包原蘑给你留着。 哎，先说木耳，加了木耳加了5包， 加了5包， 那也就是加到12包，加了5包， 加了5包啊。 一包市场价格是50块钱的话，加了250块钱。 你看看，对啊， 5包木耳12包。这挺值的， 那就是 都是有机的，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跟刚刚说的一模一样。 299，12包， 12包，对， 12包，行，好，那你那真蘑呢？ 真蘑刚刚不是说给你保留吗？一包真蘑，一包原蘑， 别介呀，啥留你肯定得留着，对吧？我都加了100块钱了，你这么着，你刚才那是你自己加的啊，我再给你提个小要求，你真蘑和原蘑也得各加一包，啊，各加一包。 各加一包， 各加一包， 各加一包，我就亏钱。 就基本上呢，就浮动上下，也不会亏，亏也亏不了多少，一点的事儿。 什么话？哪有做买卖时候要亏钱，亏不多少的？ 哎，这里是哪儿？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啊，对吧？我们大家给你们做品牌的宣传嘛，对吧？大家一定要吃到有机的这个黑木耳、有机真蘑、有机原蘑，对吧？ 对， 就这么着，好不好？299的，如果家庭实惠装。 那 行吧， 那这么着吧，就今天咱这档节目吧， 啊，行 吧， 我们现在我们直播时段怎么样？ 行，就这直播时段， 直播时段，如果你要吃100，你花199， 你尝尝， 你今天可以拿走尝鲜价啊，7包，每包里面100克，这比市场也便宜好多呢， 对对 对吧？7包每包100克，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机真蘑、有机原蘑，一共加起来9大包， 对， 然后7包是这个有机黑木耳啊，你看这木耳完全不一样的， 对， 这个你就是尝鲜的。如果你说我家里就爱吃这个木耳，或者我想给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分享分享，给父母送点。对吧？你家里爱吃这个东西呢，299加100块钱，你相当于多得了5包黑木耳，多得了1包有机原蘑，1包有机真蘑。当然，这些所有木耳都是有机的啊，就加起来是12包啊，有机黑木耳，再加上2包有机真蘑，2包有机原蘑， 对， 299。 我的 这就是北广生活时间，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老夏，不用挠脑袋。真的 不是， 说实话，说实话，你们这个 差错了，这亏钱，这样真亏。 就差不多得了，这差不多得了嘛，对，东北人痛快，对吧？咱是这样的，就你们这个东西啊，市场上大家可以买得着，对不对？我们大家呢，通过北广生活之间呢，我们先尝个鲜儿。你也不是老能供应，一年你就能采摘20天，你也不是全拿到我北广生活之间来了， 那倒是，那倒是， 对吧？所以呢，大家吃着好，地面渠道大家肯定咱呼呼上量，我保你，我保你，我个人保你呼呼上量，好不好？ 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品牌叫做运福哈，运是搬运的运，福呢就是 吉利 福气的福，这个 把福气搬运到大家家， 对对对，是这意思。然后大家呢，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这档节目当中，你尝到了满意了，你可以跟身边人分享一下。我们各大商超呢卖的虽然比这儿贵，但是呢东西真是好东西， 品质一样的品质。 哎，我们要说有点利润能挣点钱的话，我们希望商超这块能挣钱，所以来这儿的话，小亏就小亏吧， 对， 好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保证质量。所有的这个黑木耳全部是东北的有机秋木耳， 对， 来自运福品牌， 而且人家有产地， 对， 对吧？ 咱们 是在中俄边境线的 中俄 老林子， 中俄边境线的原始森林。我再说一遍，是每天早上薄雾未散，然后露水未干，我们就去采摘，在这个椴木上为你采摘这样新鲜的木耳回来，人工的晾晒、拣选，把这个高品质的一朵一朵完整成型的给你装包装起来。一包呢是100克2两，你回家发泡倍数在15倍以上。另外，这个真蘑我再说一下，小鸡炖蘑菇用的一定是 炖的， 对，一定是炖着吃的真蘑啊。真蘑的采摘期非常的短，而且呢，天哪，伞盖一开啊。就不能收了，不好吃了。另外，伞盖没开的话还不到时候，所以说对这个火候啊、时机的把握都非常重要。我们也不能量化，所以只能当这个少量的赠品来供应您。咱们这个199的组合里边是7包有机木耳，包括再加上这个1包真蘑，再加上1包原蘑。那么家里如果 原蘑炒肉， 对，这个蘑菇有淡淡的海鲜味儿，它非常的提菜味儿，真蘑一包，原蘑一包。那么刚刚呢 199一包当中都是这个山珍啊，一包都是二两，因为它干货，它包的很大， 货干货纯干货。另外呢，就是刚刚李佳老师又给大家又要出了一个组合叫299的，就加100块钱， 是吗？ 木耳就是12包，然后真蘑是2包，原蘑是2包。这个组合说实话，到299这个组合已经让我亏钱了。但是今天给大家保留到吧。 您要想尝鲜，您要想对，您要想尝鲜，您就是199的回家尝一尝。 对， 您要想真家里吃到更实惠的话，299家里您相信我们存好的，因为这都是有机认证的。无论是这个黑木耳，还是我们的真蘑，还是我们的原蘑，都是有机的啊。400015551，400015551，4000155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冬季进补养生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冬季寒冷的天气条件下，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免疫力呢也会显著降低，所以很多养生爱好者都会在冬季吃一些滋补品来补充能量，预防疾病。 是的，而说到冬季养生的滋补品呢，海参可谓是合适的。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皂苷和酸性粘多糖、不饱和脂肪酸、16种的氨基酸，可以增强活力，让人们在寒冷的冬季也可以精力满满。 是的，所以很多家庭在冬季呢是常吃海参，加强人体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储藏，增加能量的储备，让我们更健康更有活力。鲜鱼县的野生进口一级品的海参在咱们北京市场也是大卖热销的一款产品。 是 这款海参呢，咱们的听众啊回购率还是比较好的，总结起来就是非常适合家庭食用。 是的，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呢营养价值的聚集非常的丰富，然后呢一级品的品质、含盐量包括泡发率都是淡干海参当中的佼佼者，价格又实惠。咱们海参的专卖店啊，这种品级的一斤那都是3-4千。在我们活动当中呢，是1999元买一盒，直接送两盒。 是的，每一盒都是200克，三盒就是600克，120头左右的淡干海参，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一头呢只需要15块钱。 对， 那新年大放送，我们还要再送大家一个海参焖烧泡发杯，再加一床品质驼毛被。 是的，等于说呢1999块钱。您今天一共带走了原价将近是10000元的商品组合，只在新年优惠，错过了那就享受不到了。 是 400071061，400071061，拨打电话免费送货，验货满意您再付款。今天咱们本档活动啊，只有50位朋友可以享受到新年特惠，所以呢，赶紧参与400071061108，400071061108。 活动一开始啊，电话就开始爆满了，手机尾号6481的朋友说：“真的假的呀？1999三盒海参，再加焖烧杯跟驼毛被，这么多的东西，海参品质能有保证吗？” 对啊，送的多，您有怀疑也很正常。但是咱们也要跟您说啊，这款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品质就从咱们每次听众要求复购、要求推荐的频次就可以看得出来。 哎， 包括到进口的证明证件都可以提供给您查看。这一次的优惠啊，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是的，年底了，回馈冲量是每个销售型公司都要做的事情，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直接让利消费者，拨打400071061，400071061，原来一盒200克就是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现在呢是1999买一盒直接送两盒，三盒一模一样的淡干海参只要1999，每头只划算到15块钱。 对， 除此之外再送大家双重的新年好礼，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饭。 发杯，泡发海参从此就变得很简单了。 还没有结束哦，新年巨献我们还要再赠送给您价值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一成，五斤重，温暖厚实，特别服帖，适合上了年纪的老人跟爱登被子的孩子。 对， 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导播提示啊，我们的活动还有2分钟，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是， 来嘉定的朋友是特别的多，手机尾号是3310的朋友说，多送了一床被子，我很喜欢，随便买床被子也要好几百块钱呢。 确实， 还有8994的朋友说，蛋干野生海参，划下来15块钱一头，没有压力，上了年纪，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 嗯， 秋冬吃海参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哦， 感觉很好。 哎，还有更多在线上抱怨电话打不进来的，大家也不要放弃，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来三盒海参要5997，一双驼毛被要2980，一个海参焖烧杯要299，现在一共只要1999。再次跟您说一下，这样的优惠呢，只在新年巨献，首次在价格没变的基础之上再送大家驼毛被，错过真的没有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拨打电话呢，不要担心说送的被子会不会质量不好，海参没看见，咱们啊都是打了电话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当场检验再决定要不要。4007106108，4007106108，一头海参15块钱就可以享受到海底人参，十几种的氨基酸，多种的维生素，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对身体的呵护，比您啊喝杯咖啡几十块钱，喝杯奶茶十几块钱，吃个汉堡炸鸡几十块钱，那划算多，也是值得的多。 是， 所以呢，孝敬爸妈的，自己养身体，给孩子增加营养的，都不要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三盒野生进口的一级品海参，再送焖烧杯，再送驼毛被，最后仅在最后的2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1314的朋友呢，订购了2套，说100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一年的海参，那肯定要试一试了。7566的朋友说，宝宝每周都要回姥姥家吃饭，就是因为我妈包的海参馄饨特别好吃。 哦， 这不听说今天啊10几块钱能吃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送，订个4套留着年底慢慢吃。 哎， 还有2528的朋友说，我们是东北的，每年啊老妈都会寄点家乡的海参给我们吃，特别的劲道鲜美，只是你们这十几块钱就能够吃到海参，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吧。这海参的品级怎么样啊？ 跟您说啊，这是一款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每一头呢都是有质检报告、海关报关单以及营业执照的。 嗯， 市面上一盒200克的售价就是1999，但是今天鲜芋仙厂家决定直接补贴现金，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订购三盒的进口野生海参之外，还要再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还有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 是， 这要不是新年专档，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所以说啊，如果您听到，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想购的新年专档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30秒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带走三盒野生海参，全家可以吃上一年的时间，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的免费赠送。 是， 最后的30秒钟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见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高血压是心血管时间链的重要起因。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给大家讲了高血管的时间链，那么心脑血管病呢时间链呢目前呢已经成为全球人类死亡的首要原因。当然研究也表明，高血压是导致心血管时间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好多病人呢都是从高血压开始的啊，经历了动脉硬化、冠心病、心肌梗死，进而到了心力衰竭、死亡这么一个过程。那么针对这个环环相扣的病理过程，医学界呢有个形象的说法啊，就是我们上过去讲过的心血管时间链。有人呢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啊，不重视调理，不重视治疗，最后呢就出现了心脏心冠心病、心衰等等而住院。与其说心脏病住院，不如呢我们从第一个环节开始，那就是要控制好血压，阻断心血管时间链。因此呢高血压的防治就显得非常重要。心血管疾病呢，我们说它是个全身性的疾病，它的发病呢是由多种危险因素，你像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等的啊，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累加的一个结果。高血压控制不理想了，将很容易启动心血管时间链。血压呢每升高啊，20到10毫米汞柱，也就是高压升高20毫米汞柱，低压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么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危险性那就会增加一倍。血压升高还是冠心病和脑卒中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也是我们中国人群脑卒中发病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另外呢，高血压的升高还是我们中国人冠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血压急剧的升高可能啊会诱发急性心肌梗死。然而呢，我国高血压的控制情况确实不理想的啊，也不乐观。据调查呢，我国高血压患者已经达到了1.8亿人，患病率达到20%以上，但控制率呢只有7%。即使在大城市，高血压的控制率也仅仅只有20%到30%， 那么这就意味着大部分高血压的患者他没有规范化的治疗，绝大部分高血压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因此呢，高血压患者应该从起始阶段啊，就及时的要及早的控制血压，从源头来阻断心血管时间链的进展，从而达到最大程度降低心血管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治疗目标。心血管发病呢，是多种危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几种危险因素里边啊，中度升高时，心血管发病的绝对危险可以超过单独一种危险因素高度升高造成的危险。有高血压的病人，他往往呢都伴有多个危险因素，你像糖尿病啊、高血脂啊、代谢综合症、肥胖、吸烟等等的。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啊汇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大大的影响心血管时间链。以糖尿病为例吧，你像糖化血红蛋白每升高1%，那么心血管危险明显升高。对于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啊，与这个没有糖尿病的人群相比来说，男性糖尿病患病的患者的这个心血管危险呢升高2到3倍，那么女性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升高呢就会升高3到5倍。我们据对那个370例高血压病患者的调查显示，这里边大概74.6%有至少一个危险因素，36.8%有一个以上，11.9%有两个以上。因此呢，对影响心血管时间的危险因素，我们进行干预就显得非常重要。高血压的诊断和治疗，我们不能简单的根据血压的高低，而应该根据患者的总体情况，对他呢进行一个危险分层。当然呢，高血压防治指南里边也将危险分层分为极低层的低、中、高和极高啊5个层次。并且主张呢根据患者的初始危险水平来选择治疗方案。对于所有高血压患者说，血压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这是我们应该说呢，因为你超过这个呢算高血压，我们都应该控制在啊高压140/90毫米汞柱以下。如果患者能耐受了，我们还应该再降低一点。对糖尿病、慢性肾脏病以及呢曾经发生过脑卒中和心脑梗死的高危或者极高啊危的患者，那么目标血压应该降到啊高压130/80毫米汞柱以下。除了在心血管时间链的源头我们控制血压以外，当然呢还必须考虑到如何减少影响心血管疾病的各种危险因素，将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降到最低。那些呢已经进入心血管时间链甚至合并了其他系列疾病，你像有肾病啊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更应该积极的控制血压。这样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其他的临床情况。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从以上呢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出心血管时间链高血压确实是第一环，高血压控制不理想将很容易启动心血管时间链。血压每升高啊，高压升高20，低压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么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危险性将增加1倍。血压升高了还是冠心病和脑卒中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呢，高血压患者我们应该从起始阶段 就及早的控制血压啊，也就是说你必须从源头阻断心血管时间链的进展，从而能达到呢最大程度的降低心血管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治疗目的。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法啊，只是呢降血压来控制症状啊，我们就吃一些降压药，使得血压呢达到一个标准啊，实际上呢它只是控制症状。大部分呢啊，我们吃的高血压的药虽然有五类，但是主要还就是扩张血管呀、利尿啊等等的。但是血管扩张时间长了以后呢，弹性降低，那么血管薄了就容易出血啊。利尿剂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引起钾的流失，你缺钾了以后呢，又会出现代谢紊乱，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呢，药的用量呢是越来越大了，但是作用呢啊，副作用呢也越来越大。那么对于高血压，我们一定要三分治七分养啊，这是我们中医讲的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养的目的呢，不仅仅在于降低血压本身，更重要的是呢，全面降低高血压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啊，你像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啊，保护我们的靶器官不受到伤害。当然我们说你控制好血压了啊，那么就可以预防心血管时间链的发生。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啊，我们经常给大家讲，为什么引起高血压呢？主要是呢，血容量的增加，心脏的收缩力啊增强，周围血管阻力的增多，啊，再就是说，植物神经的功能紊乱。当然，血容量的增多，实际上有个主要原因就是盐吃的过多了。啊，我们现在盐呢都是超量的，实际上我们规定呢盐每人每天是6克，你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实际上应该在控制在5克，但是大部分人呢都控制不好啊，都超量了。盐多了以后呢，关键问题是它能引起血容量的增加。有人说呢，减盐实际上就是治疗高血压的好办法，因为盐里边呢主要是氯化钠呢，那么钠离子呢容易吸收水分啊，所以说你盐吃多了，水分增加了，增加了血容量，就容易引起血压的升高。所以有高血压的人啊，特别是有高血压的人，对盐的量一定要做好控制。而且盐多了以后呢，也会对糖尿病啊、冠心病起到一个不利的影响。而且中医认为呢，盐呢当然胃是咸的了，咸呢是入肾的，你过度的摄入呢容易伤及我们的肾气，那么会引起呢肾虚水泛啊，所以灵芝呢它能补肾补肾阳，实际上阳呢我们一再讲代表热量温度，肾是人体的小锅炉，肾气冲走，寒邪就容易化，水肿消退，血容量降低。而且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成分，你像零多糖，零多糖的氨基在体液环境里边它是呈正电性的，与呈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使体内的氯离子水平降低，使血管紧张素2啊，血管紧张素2形成减少，体内的环液态增加，那么血管扩张，降低血压。同时呢，灵芝还可以调理植物神经，因为那个植物神经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对血管的收缩起着一个很重要的调控作用，那么植物神经功能稳定了，那么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也能稳定血压。同时呢，灵芝腺嘌呤还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好胆固醇呢就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啊，可以把坏胆固醇到的肝脏进行分解。灵芝酸呢还能阻断内源性脂质的合成。多糖本身呢它具有超氧化偶气化酶的活性，可以消除自由基，因为自由基本身呢容易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了的坏胆固醇更容易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内皮上，加重动脉阻塞硬化啊，加重我们血管的外周阻力。那么多糖呢 它消除了自由基，自由基减少了，减轻了坏胆固醇的过氧化，这样从根本上预防了动脉硬阻塞硬化啊，减轻了外周阻力。磷脂溶解呢，还可以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的血管，改善我们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啊，双向调节心脏泵血的功能，对于稳定血压也是有好处的。当然，你经常服用灵芝也可以补充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了。因为器官，我们各个器官营养缺乏了，那么就需要血压高来进行辅助。如果营养充足了，那么也可以呢减轻血压。所以呢，长期服用灵芝，关键是稳定血压，减少血压的波动，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尤其是预防心脑血管时间链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幸福一生， 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